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大家好，嗨。 家，好大。 楼哈。 对上了吗？ Hello， 大家好。好家大， 家好大， 哎， 罗哈， 争取是对上了啊！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设计呢？ 为什么呢？哎，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今天很多人就发了一个那个对称的时间表，2021-1202， 反过来也是2021-1202。 对，其实是一个数字游戏，但是呢，我们大家就常常会在这样的数字游戏里找一些仪式感。 这个仪式感也不是白找的，为什么？因为它确实不经常出现。虽然说好像去年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但是要想下一次完全对称日出现，要等9年以后。 天哪，9年以后，2030-0302。 对，差不多 2030-0302， 然后据说再下一次要等将近， 行了，别说了， 70-80年之后了，我们是看不见了。 没谁说的，谁说的啊？人类的科技在进步，在发展。 对，这一点你是很有信心的。 当然，这是2030年的时候啊，我也差不多30岁了。哎呀，时光不饶人呐！ 现在是负数过的呢，是吗？ 好了，欢迎收听娱乐造王牌啊！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我是老白，白老是我。 哎，一代是我。哎呀，不要别这样，我们两个在直播间的位置就是对称的。 反正一到周四的时候，人的心情就会向着那个欢脱的方向前进了。 明天就是周五啦。 每周出现一次， 不对称，因为为什么？我知道了，周四出现一回，周五当天还得唱一回，是今天是星期五啊，明天是周六啊。 这梗你也接着了，好，我们一路唱着好听的歌，一起迎接周五，在星期四的下班路上，好不好？ 好，欢迎更多朋友可以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娱乐最王牌，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 我们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潘高峰《一路的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像那子不懂的歌，听几人总结的说，地方有些重的谈，送姑娘巨爱的花朵。 Yeah. 来自潘高峰啊、然后呢希望一首歌我们来把这个状态调试到下班模式好不好、 其实一忙碌一整天啊，如果听到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也会觉得哎，好像这样的一个忙碌且匆忙的星期四多了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对，会让你在迷途之中找到一些灯火的方向啊，也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啊，现在这个路边都有灯，大家也有导航啊，但是音乐有的时候会让你的心灵有一些方向感，比如这首。 在秋天的海边上升起滚烫的太阳，在无名的小镇里骑着带你去见夕阳，在天际广阔的星辰下自由歌唱，在决定离开那一刻才算是疯狂，寒风突然吹起，驱散城市的孤儿，寒夜渐渐散去，唤起迷途的疯子，辜负的时光，在回忆中开满罂粟，就让它走吧。不是庸俗就是孤独，升起滚烫的太阳，在无名的小镇里骑车带你去追夕阳，在天际广阔的星辰下自由歌唱，在决定离开那一刻才算是疯狂，寒风突然吹起，吹散城市的孤儿，寒夜渐渐散去，唤醒迷途的疯子，辜负的时光、啊、在回忆中开满罂粟，就让它走吧，不是庸俗就是孤独，沉默吧，燃烧的不过是烟草， 很轻松的一首民谣啊，叫迷途之中。 大家回家是有方向感的，并且呢会觉得忙碌了一天之后听点轻松的歌很符合下班时候的这个感觉。 是的，哎，这个就有点这个手鼓的那个感觉，其实会让你在都市的这种归途当中也有这种田野里相聚的感觉。 一边相聚一边看着左边的灯火、哎、霓虹的样子，哎，左右两边灯火都是对称着的嘛。 哦，这个听上去就有点吓人了啊，所以叫迷途之中。在怎么就开着城市里面的路突然看到了乡野的场景呢啊、对吧， 这个确实感觉有点穿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正好提到了说今天是对称日吗？ 对啊， 就很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你生活当中关注的一些事情也都是带着对称的感觉的，会让你增加一种平衡当中的美感。 对啊，就是你左边看到一个戴笠，右边看到一个戴笠啊，东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谢谢你啊， 西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没有说成左手一只鸡啊，右手一只鸭、啊、 哎呀呵，哎呦，这个好， 提前就回娘家 上曲儿了，这都可以好 嘞。哎，今天我们就趁着这样的一个很难得的有仪式感的对称日， 好， 就不妨来说一说你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会想到对称的感觉，或者你一提到对称就会想到什么。 所以今天也会有个对称的主题斗图大赛，哎， 开启，好不好？ 对， 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测评今天的一首新歌吧。说到这首歌，它的演唱者那简直就是很多70后、80后的青春回忆啊。 嗯，用到了这个 B 站之前在去年的一个年度弹幕叫爷青回 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他发了一首新歌叫《柳川西街的少年》，其实已经发了好几天了啊。这首歌是他2020，我想打喷嚏 ，sorry。 不，发了好几天，发了好几天，确实。但是你会知道，他提前也没有做预热，然后呢，也没有做大肆的推广。 是的， 可能真正只有关注到这样曾经的一代。老一辈的歌手， 对 啊，或者真正喜欢过他的一些乐迷们才会关注到说，哦，我当年的偶像又再度的发单曲了，发唱片了。嗯， 对，小哥齐秦啊，其实你看他为什么一个喷嚏，证明他想我了。 你也想他了，对称了。 因为那些歌其实就在你的那种青春的回忆里，那些一盘一盘旧旧的卡带里，或者呢，年纪稍小一些的朋友啊，你的哥哥姐姐，甚至你的父母，他们的青春的那种音乐回忆中， 他们的回忆也会多多少少影响我们听歌的一些品味和感觉呀。 对，所以今天我们把时光先倒回一下，好不 好？ 好， 倒回到30年前吧。 对，把那个磁带的卡带先倒带一下。是小黄人吗？ 这是拿铅笔在转磁带吗？好吗？ 转磁带都可以出小黄人的声音啊，厉害厉害！好。接下来的这段串烧，我们有请齐秦，时光隧道 开启。这一下倒回到1986年， 还给了一个隧道，里面还给一个 BGM， 得慢慢走是吧？ 对。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开盲盒似的，下一首什么？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非常暴露年龄的歌，但你居然会唱。 大家听得出来是男生哈、啊。 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下一首，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旋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旋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我猜下一首是夜夜夜夜。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一起 K。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 情怀拉满真的是突然觉得一下，时间就这样慢悠悠的回到了某一个冬日的黄昏啊，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出去玩的时候，就窝在家里面就这样随便的听着一盘卡带，然后倒来倒去听的那个样子。 而且你可能如果会弹吉他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唱过小哥的歌，唱过齐秦那些老歌。 不会 啊。你不弹吉他、 哦、对，但是甭管会不会吉他，但是这些歌呢都已经特别清晰的印刻在你的记忆中了，如果你刚好经历那个时代的话。 嗯， 所以我们今天要测评的这首歌叫《柳川西街的少年》，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创作者里面有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有知名的编剧饶雪漫，对吧？ 对，编剧饶雪漫，还有好久不见的一个人黄义达。 那女孩对我 说， 对，好久不见啊。 嗯， 说到这个柳川西街，其实是台中的一条老街， 嗯， 对吧？ 据说也是齐秦成长记忆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 嗯， 然后它里边也是用歌词当中带了一句说：“一杯酒带我回到1989。” 对， 可能1989那个时候，他正好在那段时间当中经常出现在台中。 他的那个职业生涯辉煌，就是在那个期间的前后几年，包括87年。的时候，他的大约在冬季和外面的世界在全亚洲引起了轰动， 嗯、 包括呢，其实，在88年、89年，当时他的专辑就是《狼》的第一张， 对、 啊，那个时候其实内地引进就引起了轰动。 嗯嗯，91年的时候呢，齐秦是受邀请参加了央视的元旦晚会，然后那一年呢，在北京还举办了非常非常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现场的演出，那就是1991北京狂飙演唱会。 你再看现在的小哥，面容呢已经苍老，但是声音呢还可以听出清澈的部分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回望过去的歌曲，在歌曲的官宣当中提到说，这首歌是一首叙述人生的作品。 感觉听这首歌，我们就跟随着小哥站在了人潮汹涌的街头，来一同回望，回望那个具有独特时代烙印的意象，也证明着那些宝贵的时光曾经真实的、扎扎实实的存在过。 这是他对自己音乐旅程的一次温柔的回顾吧。 街头也没人在乎，到底该走还是留。那躺在酒瓶沙发上的土改革，他留着长发，叫着槟榔没朋友。有一位来自流川西街的少年，在厮杀之后，空气里闻到甘甜。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吻谁的脸，就想要来点豆腐干配阳春面。牵着叫宝宝的狗，追逐狂犬寒暄。夕阳染红天边，马子朝正点。3:30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谁不想有伟大的追求，一路狂飙到世界尽头。哪怕被命运扼住喉咙，干杯朋友。 齐秦总会说人会老但音乐不会，现在的柳川西街早就已经旧貌换新颜了，但是这位来自柳川西街的少年多年之后变了又好像没有变，这是歌曲的官宣当中用到的文字。 干了这杯酒，他带我回到1989的寒冬，那时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每个都和我说着天长和地久，却又都争先恐后，比赛着谁比谁先走，所有的心情留给我自己去感受。陪我干了这杯酒，带我回味1989醉人的温柔，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脚步不停留。管他几场游戏几场梦，把梦烧光永远不回头，说好要做彼此的 hero， 别丢下我。陪我干了这杯酒，带我回味1989迷人的街头，让我们一起追逐天边的彩虹，妹妹很温柔。总是提醒自己朝右走，遇到任何事都不低头，大声唱过的歌都上头，分享光荣。 来自齐秦《柳川西街的少年》啊，迟到的测评，今天的这首歌你会给几星呢？你可以听出来齐秦的声音 或者他的声线已经不如我们当年的时候听他的那个少年一样清澈的嗓音的条件了、没有办法，这就是岁月的一种改变磨砺， 是 或者说因为生活的习惯啊等等等等所造成的改变，这个我们无法再追回了。但是那种他声线里的特质被保留下来了，就是你听他唱歌的时候轻轻柔柔，但是呢又显得好像能穿透一些时间的力量。 我觉得当年可能听他的一些代表作是想听一头来自于北方的孤傲的头狼，但是现在会想听他讲一讲他历经沧桑之后感受的人间的故事，就很享受他这个嗓音当中带着我们去回溯那些年在台中也好在柳川西街的意气风发的少年们的缩影。 我记得他好像之前也翻唱过几首歌，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是不是还翻过一版城里的月光。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听啊，有些高音呢好像相对有一些吃力了，但是人不就是这样吗？你见了一个旧朋友，其实你没有指望说他能够一如从前的容貌，就是惦念着那种感觉其实就足够了。 对，那种熟悉的感觉要比任何精致的美更带给你触动。 来对称一下， 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年少时，我们总想推开一扇门， 啊，然后呢就有人可能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然后外面有很多的羊串，哎没有，外面的世界有那么的精彩，然后你也特别想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等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最想回到的还是那个家。 嗯嗯，因为家里有你熟悉的家人，也有你最惦念的朋友，还有那些曾经让你觉得充满了共同的回忆感的亲朋好友。 本期节目又进入煽情模式，这是怎样？ 哎，老歌嘛就是这样子，你听着听着就会觉得跟自己产生了很多共鸣。这个适当的煽情，大家都是接受的。 啊，所以昨天我们聊的是异地恋啊，今天我们聊的是思乡情，是吗？ 对称了， 哎， 可以 啊。今天我们聊对称啊，说到这个对称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日期所引发的一个联想嘛。 嗯， 这生活里有很多的这个对称的场景出现。 嗯，不光是场景，大自然界有太多太多对称之美，昆虫啊，是不是蝴蝶呀、 啊？ 好多听友跟我们说了，一讲到对称，就想起了蝴蝶的翅膀。 对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 哎，这个对，这是对口号。 哎，对不 对？ 不对，不对，不对， 还可以有对联儿。 哎， 可以。哎，不管怎么样，如果有图片为证的话更好。所以我们也说到了对称日，也欢迎大家开启一个斗图大赛，一言不合就发照片过来。 好吧，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 对称，欢迎大家发送到974最王牌。 两张好玩的图啊，所以我们借这首歌来呼唤一下叫 Jimmy 和 Lucy 的朋友，两个对称的人。Smiling, city red and green.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live in. Timing is like a freak. Faking, what do you think I'll ring? Smiling, city red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 Waste of a life, looking over sky.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But fact is a black, it's driving me too mad. They still believe in Jesus bringing back.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生态。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还是爱，有泪有罪有苦衷，还有忍耐。 黎明万岁，月下万岁，流住眼泪，诉诉一边控诉一边在追。黎明万岁，万岁到美，让我戴上面具，真的假的，你想起谁？ 尽管如此，好像。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大家好， 好家的。我本来想说我是，本来想对着你一个话往下说，后来想不对，对称 是。他是戴毅， 他是老白。 哎，好吧，今天这个对仗啊，对称啊，我们今天其实会有一些设计，因为说相声的，反正大家还玩的挺开心。有些朋友已经收到图片了，也有些朋友呢，就是心的很细。就发现说，哎，刚才那个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Karen 翻唱的那版啊，里面的歌词其实有一句是"你拥有我，我拥有你"，他说这句就是对称的。 但是你离开了我，去远方翱翔，那就不对称了。 对，我还是得在一起，互相拥抱。 对，两只翅膀才能凑成一双，遨游天际。 哎，对，哎呀， 哎呀， 哎，石头的一对是吧？好，今天的娱乐综合排继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巍的《此时此刻》。另外提醒你们，如果回复对称啊，这个关键词啊，对称这个关键词，应该是打卡随意收图吧？就是两张图，一张是你的，还有一张是我的。 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对称收到两张，那最起码要发两次对称过来哟。 说不定发个四五次也收不到。 这是这个公众号后台自己设计的一个随机回复，我拿它没办法、 哎、就看你此时此刻的运气了。 在这浩瀚的宇宙，蓝色的城市，只是生命的旅程，瞬间的停留，无论欢乐和悲伤，我已不会再回头，自在向远方，来不及感伤。如此难舍的美丽，映照我脑海，难以回去的不安，曾在我心里。无论欢乐和悲伤，我不会再回头，激情向远方，这光明的旅程。此刻谁在群山云海之巅，自在的心常有天外之天。此刻谁在清晨伫立海边，迎着朝阳缓缓升起，心中开启无言欣喜。 实那个时候我最早的时候听许巍啊，有些歌呢，觉得他的歌是那种城市流浪地图气质的，可能会带了一些黑白灰啊，秋冬啊，刻意去寻求的温暖，那种追寻。后来发现哦，许巍的声音搭在交响里面，也不违和， 啊、 也不违和，对， 对对对，就很大气哈、嗯。 这首歌叫《此时此刻》。算是他的歌里面很大气的一首了， 嗯， 就是基本上可以用来做一个什么晚会啊，或者一个纪录片的收尾。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这四个字，这一个词看上去也非常对称吗？ 熬、哦，哦，好嘞， 对不起，对不起， 硬熬是吧？这话题啊，好了，回来了， 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会觉得四个字哈、啊，就两个词，两个词之间有一种排比的感觉。看上去它也是对称的， 对，对称的， 左右均衡的， 白鞋洁白，这才叫对称嘛。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对称，因为今天这个日期啊，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回复嘛。刚才大家其实发关键词收到图片，有可能只收到了一张啊，然后呢执着的发了两三次之后，两张就全都收到，就对称了哈。 嗯， 里面的这个照片，除了我和戴毅之外呢，这个罗文基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哎。我不认得他，因为如果你常看韩剧，应该就觉得很熟悉了， 对的，对的，对的。文姬奶奶，大家如果说，比如即便是不经常看韩剧的，但是一看那个她的样子，她那个头发的造型是满头的小卷毛， 嗯、啊， 烫的那种感觉特别可爱。嗯、然后，并且她的表情、她的样貌是特别固定的，很适合被大家放在表情包当中来使用。哎， 表情包 当中来使用。 对称了，对称了。而且其实今天说的这个老奶奶，她其实演了很多角色，包括《我叫金三顺》里面那个玄彬的母亲， 哎， 对吧？ 搞笑一家人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以及《我亲爱的朋友》这些剧、这些电影都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 嗯，那就是那个表情包里面那个样子，配上那个词，什么嫌弃啊、无语啊，那个 以后五毛钱的活别找我 啊，切，对，那种，就是特，你会发现这个表情太到位了。 嗯嗯，只能说他每一帧停下来之后，都面部表情戏份很足， 内心戏也特充分。 嗯， 所以其实明天呢，他就会带着一个电影啊，叫《欧文基》啊，这个电影会在国内上映了。而且这是他首次登上我们国内的这个大荧幕。 嗯，上一次他在电影当中出现还是2015年演的一部叫《猎杀》， 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部电影， 但是没有引进啊。 哎， 所以说这一部笑中带泪的治愈佳作啊，因为他演的其实是一个作为奶奶来讲的，作为自己的这个小孙女的车祸的唯一的目击证人。 嗯，因为他岁数也大了嘛， 还、 有这个患上了痴呆和健忘，就是老年痴呆症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但是为了爱。他要拯救家人，所以等于说孙女儿意外去世之后，他要带上儿子去追凶， 你知道这个 去找线索。 就是韩国的电影包括电视剧有很多的类型都是这种，不能说是悲剧，他们喜欢在里面加一些忧伤的主题，包括你听很多的韩语的歌曲， 嗯， 抒情歌曲听上去就 很催泪， 很惨， 嗯， 三郎三里就那个感觉、啊， 就很好哭， 很好哭、嗯。所以不知道这部是不是也如此？ 相信这部剧是既有泪点，也有一些让你会会心一笑，甚至笑中带泪的那个时刻。 嗯，期待期待啊！别忘了回复对称啊，加手机号可以回复至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啊。 有听友说了，果真发两次就对称了呢。 对，两张图嘛，一比一。 什么都还没说。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重播，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一天一地一笔一爱，哦， 有听友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发了三遍都刷同一张图。 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 宝妈说天哪，我发了三次对称都是一张图，不过没关系，应该看到了三次罗文姬，文姬奶奶。而且她跟咱们北京还特别有渊源。 怎么着？ 她其实是出生在北京的。 呵 啊，出世是在中国北京，然后五岁的时候跟随父母又回到了韩国。 哎，你是得从小可能听相声长大的。 五岁之前的汉语还是有记忆的， 有喜剧天分啊。好吧，大家今天其实借着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呢，可以想想他这个表情包，期待一下他这一部电影啊。 对。 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玩这个对称的游戏，生活里面有哪些是对称的？就是这个场景。刚才其实我们收到一个听友发来的图，就是一张画，一幅画，就是他孩子画的，就是他都喜欢画对称的那个图。 对称那个美感会很好吧？而且我觉得，尤其是有一些画画老师的指导的时候，应该会告诉给你，可能讲究中庸之美 啊，是， 哎，中正之道， 对，阴阳调和。 嗯， 哎，对，就是我们这天地日月，哎，很多时候包括文化，包括这个很多的时候都是有对仗的。 我想起了 对称的 天对地， 哎， 然后呢， 哎，地一对风，哎，不对， 大陆对长空， 哎，还行啊。 再往下不会了，你能找到词儿吗？ 有了，有， 来，来，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 行了，今儿聊对称哈，所以呢，也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看到想到对称这个词，就先想到什么样的一些事物，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发照片过来。我刚刚看了一个朋友特别好玩，就远处看不把那个图打开，以为是梯子，打开之看是铁轨。 哦， 还真的有点像，对吧？梯子跟铁轨的感觉，其实如果 就你要猛的一眼望过去，好像真是有一点。 对，一样，只不过那个栏和栏之间的那个梯凳之间的密度是不一样的。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看起来很像，我就想到说，哎，人和人之间其实也是如此的。 嗯， 虽然没有说所谓的这个对称之说啊， 嗯， 但是你没有发现有的人放在一起他就是显得很对称，或者说很搭对嘛？比如说比方说，沈腾和马丽是吧，马冬梅啊，是吧， 好， 比方说梁朝伟和张曼玉，就以至于说后来老狼出了一首歌，就是叫那么那么地，你看里面其实就里面歌词都唱到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就直接把刘嘉玲都扔边上了那种 荧幕 CP。 对了，哎，所以呢刚好到了这个2021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就是马上在厦门要进行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MX 展映活动里面呢，王家卫导演的经典名作就是花样年华就会首次用 4K 的方式修复的一个版本，惊艳再次亮相。 真的是特别羡慕身在厦门的朋友，因为我是去看过前一段时间 4K 修复版的天书奇谭，所以我真的对于 4K 修复这个能力算是眼见为实， 就那个画质会完全不一样， 画质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色彩度，整个画面的艳丽程度，你都会觉得小时候在那么不清楚的很小的电视机里面看到的一些动画影片放在大荧幕上如此的清晰的时候，你更加会期待这样一个 4K 修复版的花样年华。 我跟你说，但是那个感觉是1:1的，就是你那时候你看电视就觉得震撼，虽然很小小的电视， 对，很小， 哇，这个画面，然后 也被震撼了 故事情节，现在看那个其实是一样的，放在不同的情形里。就像王家卫导演其实也手写了一封信，他就邀请大家其实去这个MX 影院去重温这部经典的电影。其实在信中呢，他也巧妙的就借用了电影里面有句特别经典的台词。 那是怎么说的呢？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来，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王家卫导演说，如果多一张 IMAX 影票，你会跟谁看？ 如果多一张 IMAX 影票，你会跟谁看？ 有死了，你是小太阳。 我还用小黄人吧。 咱们最近这个广东话真的我跳出众怒 了，太渣 了， 我们这广东话。 别这样，好吧，因为这个电影是2009年的时候公映的，然后梁朝伟、张曼玉领衔主演，其实算是王家卫的代表作了。 所以影史留名的经典华语影片 4K 修复版的时候，如果真的可以在院线当中去看的话，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去为王家卫以及为梁朝伟、张曼玉送上这一张电影票， 去看张曼玉穿旗袍的样子，很极致， 太致命了， 对不对？ 羡慕身材。 好了，我们一首歌来稍微回忆一下电影的场景吧。这是李荣浩啊，在麻雀的那张专辑当中翻唱了这首歌，就叫做《花样年华》。 可 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炙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 李荣浩版本的《花样年华》。我们接下来六点钟会有连线的时间，所以提前要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互动，想问问说，在今天大家看到的表情包两张回复的对称图里面，都有一个可爱的罗文姬文姬奶奶。我刚刚说了她的出生地跟我们有着很大的渊源，请问她的出生地是哪里？是首尔呢还是北京呢？请做个选择，把正确答案加上手机号码发送到974醉王牌。 刚才有一些朋友发对称加手机号的，我们反正就从这些当中选一个。 可以，就是既然如果大家有愿意来，比如刚刚下班路上听到这个互动问题的，如果也想来参与的话，就至少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OK 啊。 嗯， 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信誓旦旦，永久的光环。 世界的勇敢，也为我分担，也让我灿烂。假如呼吸都灵感，怎么爱？让我有自己那一半光继续牵绊，让心柔软。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然后亲吻你的头发，你的胡渣。我会寻过一个解答，留下我的天涯。承认，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 这首歌其实也是有些巧妙的设计或者巧思在里面啊。 嗯， 今天今日半永久， 今天半永久 哦 ，sorry， 明天半永久， 明天双人舞 哦， 昨天什么什么什么， 也有点对称。 对对，应该是把这首歌放在正中间，是在一个这个所谓的中间这一条线的两边，是昨天和明天。 对，它其实也唱到了感情里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人相处里面的状态，就是你要不要留一半。 嗯， 哎， 留一半给自己。 有时候话说 不是留一手啊， 留一手，哎，留一手， 不是留一手啊。这个就是谈朋友，认识一些朋友，我们当然希望是毫无保留。但是现如今这个社会当中，如果你太坦诚了，有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 对， 嗯， 所以就导致说，很多时候你话不敢全说完， 嗯， 感情也不敢付出全部。好像呢，总得有一些保留才对。 对，因为也怕遇到，比如说你都跟别人说了，别人听完之后不理你。 哎我就拉黑你，这就彻底了。 关键还有工作需要，再把人家加回来，这太尴尬。Tell me, do you still got the same bikini that you wore in 65? You know the one with the rose and the yellow bamboos, the one that made me feel alive. If you day ask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Just tell the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Ain't got nothing left to prove, and I'm gonna fly, fly, fly away. And if our love is strong, we'll never go wrong, 'cause that's the place to be. Baby, bye, bye, bye, baby. And if you ever come down, we'll still fool around, watch the sunset into the sea.I asked the little blackbird who sat on the roof, where did my baby go? He said sometimes life will throw you off track, but where we in you never know. And if your daddy asks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You tell hi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 I'm gonna live my life my own way. I'm gonna fly, fly, fly away. And if my love is strong, we'll never go wrong.Bye, bye, baby. And if you ever come down, we'll still fool around. Watch the sunset into the sea. You see the pictures of you dancing all night long. The person that you used to be is long, long gone. That's it.

转身进入到现在18:04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来听这首李宇春的《闭嘴跳舞》。哎呦，听友呢，对于我们今天对称的话题还是有一些想象的，比如说，他说在我的感知当中呢，猫和狗是对应的。 嗯， 因为不说对称啊，对应就是觉得这两个字是放在一起是。是有意思的，是合适的。 而且生活当中家里面一猫一狗的这种现象在很多养宠物的人身上也发生了呀，很对称啊，感觉也很和谐。 为什么我想到猫会想到老鼠？猫和老鼠是对称的啊。 这个是在动画片里是可以共生的哈。 还是榴莲和菠萝是对应的。 嗯嗯，谢谢阳光妈奇头，这是我的对称。 哎，谢谢你呼应我们的话题啊。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准备要连线一位朋友了，就是刚才呢也有发关键词的，然后有回答问题的，马上我们挑选一位朋友来参与今天的连线，好不好？ 嗯，刚刚想连线 Nancy， 但是好像 Nancy 没有办法接通我们电话，我们就稍后再选一个吧。再来看看这边，宋燕君也是说，要说我感觉拍的美景当中，尤其在树林当中那种左右对称的感觉特别的美。 哦，对，嗯，还有就是那个门，就是有的那个，比如说拱门，拱形的门。 我想是四合院这个门是两扇，就是打开。 这个我记得好像我们现在学过嘛，那个园林，北方的园林和苏州的那个南方的园林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讲像北方的园林是讲对称的， 嗯， 但是苏州的那个园林可就不对称了， 写意之美是吧？ 是， 嗯，其实在北方的话，咱们都知道中轴线嘛， 啊，对， 对，中轴线上很多那种楼宇啊，包括寺庙啊，还有一些建筑都是很讲究对称的。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有的聊。 嗯 啊，但是呢，不由自主会把大家这个话题引到一个发散的这个角度。不过也没关系，有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 对，晒图也可以晒对称，或者你觉得生活当中觉得很对应的、很匹配的也行。 嗯嗯，参与话题互动，发微信到我们的974最王牌。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初上灯火，霓虹灯。 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来迎接我们今天的连线听友，他是谁呢？来听听他的声音。 好了吗？可以在线上了吗？ Hello， Hello， 你好。 嗨 嗨， Hello， Loha， 好你不接电话。 好你，你好， 不说话怎么？ Hello， 哎， 他没有听到吗？哎， Hello， 哎哎，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以为又出现了很久远的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人听不到，但所有的听友们都能听到他在说，怎么听不到我吗？ 啊，不要吓人啊。好，这次 OK 了。 刚才电话有点问题。 哦，好， okay， 没关系，嗯， 现在听到了，怎么称呼你？ 我小西。 小西你好。 小 西 你好。嗯， 今天那个对称的日子，你有没有关注到大家发朋友圈什么的？ 有朋友圈有人发。 所以我们今天发对称，也没有见你发关键词回来，只是参与了一个回答的问题。 嗯， 对吧？ 对，因为刚刚下班，只好只听到了那个问题，前面听到。 嗯， 但是你好像答错了，他答的是首尔吧？ 嗯，我们正好在对和错之间选择了一个朋友，就是啊，对的对面是错，所以我们选一个对面的朋友， 要对称一下，所以要更正一下你的答案是北京啊。 嗯，对，这位奶奶呢，就是她当年是5岁之前的时候在北京生活，5岁之后的时候跟随家人回到了韩国。 OK， 好了，嗯，这题错了没事儿啊，我们重点是接下来的这3道题，准备好了吗？ 好了。 这上来第一个就跟对和错有关呀，来看看这个歌词怎么唱的啊。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怎么样， A 犯错， B 认错。 嗯， 来自于阿妹的一首歌，看你怎么选，是选 A 犯错还是选 B 认错。 犯错。 犯错，哎，都不想。 花田里犯的错，犯错的， 犯错有代价的。 选， 嗨，选了 A 啊，看看是不是回答正确。来自张惠妹的《都对也是错》。 哎 ，sorry 啊， 当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 答对了， 回答正确。好的，好的， 好， 在对和错之间，他没有绕晕啊。 好的，来。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题， 怎么回事？听到了，可惜不是你。好，第二题，小西听好了 啊，来， 什么？我需要一点点勇气，是喊你 baby 还是喊你 lady？ 这是 Ice 的一首 For You， 蒙一个吧，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其实挺简单的，你怎么称呼别人一般都、啊、对吧？在这个亲密关系里， 哦， 对吧？ 是选 baby 还是 lady？ Baby。 Baby， 答对了。需要一点点勇气，所以我们今天都是 反的，是吗？ 对。 哎呦，我们的编辑真的是太顽皮了。好吧，这题应该选的是 Lady， 我需要一点点勇气。好吧。 第三题答错了是吗？那不好意思啊，这题算你对吧？是我就是 你误导了他，是 误导了他。 好吧， 好吗？本来可OK， 最后题了， 负负得正啊。 来， 最后一题。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怎样 ？A. 坚强 ，B. 辽阔，来自于汪峰的 辽阔。 哎呀，这首歌跟他很熟吗？ 听一下，对不对？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 我已经被绕晕了。 这个， 我已经被绕晕了。 咱们今儿什么情况啊？就是 我表示无辜，我跟你讲，我只是一个陈述题目的人，我什么手脚都没有做。 看来就是像张惠妹的这首歌，都对也都错，我们都对也都错，谁也不想犯错。 对， 好，那今天这样吧， 就红包就送上吧， 送上吧。既然这么晕， 对， 这么不对称。 刚才还有听友还建议说，你们今天应该选。对，今天有听友说了，那 F 哥也说，你们应该选一男一女两个听友对称了。哦，是吧？ 啊，哦，哎，是，好吧， 好，谢谢小西啊。那不管怎么样，这是游戏。 其实对称的，我们外面还做了一个这个导播老师，刚好我们加在一起，两个男生，两个女生啊。 你这个硬熬，我也是没事。 行，那这样啊，我们就恭喜你吧。 好，恭喜小西 啊，恭喜。 我们很难得在这个对称日当中连线你哈。 然后你会选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三首歌：张惠妹《都对也是错》，Ice 的《For You》，以及汪峰《像梦一样自由》。 那选哪首？ 张惠妹， 你看我 张惠妹吧。 张惠妹， 这歌名实在太绕了，都对也是错， 对对对 都对也都错， 都对也都错啊？ 怎么就都对也是错了？ 我都没有听过。 好吧，没关系，我也没有特别熟这首歌，所以咱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好吗？ 好，但也 谢谢， 特别好，在下班路上认识了一个6点钟左右要下班的朋友， 对， 然后感谢你一直收听娱乐总王牌， 希望一切都顺利，好不好？ 好。 好，稍后把二维码发过来，拜拜， 拜拜喽。 我们就到这，走着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 真的都不记得这首歌了，或者说好吧，我好像没听过。 应该是他在2009年的时候发的一张专辑。 人有的时候就听歌是这样的， 乌托邦， 就当一个一个歌手他拥有了太多的经典之作之后呢，你就会忘了说很多新歌，或者说你每次想到说哎我要从我们的工作来说哎选一首张惠妹的歌，你可能都想不到这首，或者说你都来不及去听他的一些相对比较近的作品，因为脑子里马上会想到那些老歌。 因为可能在每个人的对于一个歌手的一个印象和存储的一个内存当中，有些歌已经被牢牢地占据了你的主要的记忆，它的旋律也好，它的出品年份也好，所以也需要我们不断去翻一翻近些年的一些作品。 合着你就说我该格式化一下呗？ 对，啊，删一下。 那就，哎，你是哪位？都忘了哈。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依然爱你，依然爱你。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这个点儿不做对称了， 不对称了，你来。 大家好，我是戴毅，我都已经紧张了。 加好大，加大好， 哎，加大好。2021年12月2号啊，这个数字正着念，反着念，正好都是有这些二和一，所以对称日感觉很不一样的一个星期四。 对，也不用刻意，我们什么事儿都对称吧，这事儿也是讲。这个状态的，或者说 其实人、 讲原因的， 人的面部里边 的 虽然很多五官是对称的，但是你要真让哪个眉毛一模一样也不好看啊，真的 把另外一个眉毛画飞出去那种。 不是，就是他们做过一个对比，如果把人的左脸完全复制到右边，会发现合在一起那个人看上去有点怪，反而不如我们这种自然的状态更好一些。 哎， 圆回来了， 这都讲的化妆技巧了，我 是是是 竟一时无语凝噎啊。 可以让你学习一下，看看下次化妆的时候给你把眉毛刻意画的高一个低一个。 但是有的时候人家会刻意的做出不对称的那种美感，比如说发型儿，但是呢一般人接受不了，比如说那种叫阴阳头，有些是 Jackie 就留了一个那个发型，确实接受不了。 阴阳头过了就是感觉像鬼剃头一样， 对，就很奇怪的样子。这可能大概是一种不太容易被常人所理解的美感吧。 好，来说说对称，欢迎你来参与一下，来听听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Cold Heart。 回复对称啊，加不用加手机号了，回复对称啊，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但是是随机会发送的图，我们准备了两张，看你会收到哪一张吧。 嗯，都是我们跟文姬奶奶合在一起的一个表情包，请笑纳。 娱乐最王牌，我们要告诉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的活动也是全面开启了。 12月1号到31号期间呢，大家可以登录到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能打动你的那一款，同时呢参与留言和直播的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感动，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而投票。 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一起来聊对称。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 FM 九七四。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时候你微笑着问候，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却还记得你的笑容，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从来都没有理由躲避纷扰的借口，不过另一种享受在你我分开后唯一保留。笑着问候，要不要一起把那未来拼凑，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约定来一场世界巡游，那时候手心余温刚好，晚风很温柔，有你陪就足够，时间是个小偷，无情盗走你我之间的所有，为了温暖又平凡的以后，你说分开也能相守，不过一个人却还记得你的笑容，晚风依旧很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街道的岔路口眺望银河与星斗，从来都没有理由躲避纷扰的借口，不过另一种享受在你我分开后唯一保留， 你从哪儿找的这？ 哎， 啊， 都是正儿八经从音乐流媒体软件上面听到的呀。 我知道，但是就是都特别不像你选的一首歌， 是吗？是吗？是吗？那我也听点让你不一样的，是吧？ 就是银河与星斗， 他们也对称上了，对不对？满天星斗，银河当中的那些星星点点们，哈， 是， 嗯。 今天我们俩一直在找那个对仗大全里面那个，就是不停在读，还真的是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完以后，或者说你找当中的一些读了以后，你会发现啊，真的是有讲究，或者说。很工整的这些对仗， 嗯， 这些格式， 对貌，声对色， 对，就是从来就是都不是，一切都不是白来的， 哎， 都是人家都是有格式的， 对对对， 嗯， 不得不说，可能这样的一个对称之美也是， 我觉得是中华的这个文字， 对中国 文 化 的 一种传统概念， 一种美感， 对， 啊， 嗯， 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对称呢，可能也不一定只是聊到对称这件事情，可能我们聊到了对仗。聊到了对照、对应啊等等， 嗯，也聊到了搭，对搭，对不对？刚才你说猫和狗， 自己觉得家里边很大，然后就提到 刚才那个队长里面说的是犬对鸡 哦，犬对鸡，哎，好嘞， 啊、好吧， 鸡犬不宁这个成语也是无比的平衡。 好吧，接下来既然你放了一首这种类型的歌、嗯，那我们对应一下，对照一下，好不好？ 好，打破次元壁，推荐一下、 啊，就是你刚才放这首歌，包括我们今天次元壁的这个推荐，我们就感觉我们整个节目。就是那个文字稿，所有的字节都在跳动着。 嗯，又跳到了这个小视频里面去，是不是？热门的 BGM 当中又看到一首歌上榜了。这首新歌呢是王小帅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叫《哭泣站台》。 哭泣站 台，对，感觉是某一个品牌代言似的哈。 对， 哭泣站台，它没有那个的字啊。 而且你说的这个歌手王小帅，就想到了电影。 嗯。 想到了王小帅导演， 对，不是那个人啊，不是那个人， 知道他是一个翻唱视频为主的一个，就是一个短视频博主吧， 对，一个 UP 主、嗯、 而且他拍的这个视觉的那个机位都很特别，好像都是洗手间啊设备间什么的， 嗯， 然后呢头顶还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那种 PVC 的那个管道， 哎呦， 哎，就是声场都是自带混音效果的， 嗯，视频这个好像说这个视频的画面也都不是那种特别明亮的，有点暗暗的、嗯、黑乎乎的，只能看到侧面的人影啊、嗯，脸也看不清楚啊，所以感觉看上去这个画面是很简陋的。 我们不推人，我们就推歌啊、嗯，就是只是说这首歌现在很火，好不好，坏不坏，我觉得大家听完就知道，基本就还是那一类的风格。 嗯， 你会觉得说，哎，这首歌乍一听啊，至少你猛的一听，觉得你不会讨厌它。 嗯， 细品之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就是一首歌，然后比较容易成为一个 BGM， 讲了一段情绪呗。 对，就是它的音乐性，嗯、你就是你很明显听到，就是它不是那么的考究， 好， 主题也没有什么新意。 嗯，但说实话、 哦， 这是个网络时代嘛。 我批完你就该捧，这个才能对照。 对啊，所以我先听听看怎么批，对吧？但是网络时代不就转了吗？但是，哎，但是已经折下来了。但是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一个喜欢躲在卫生间里面唱歌的歌手，他如果能够一路逆袭。进入到专业录音棚，可能就能够创下不一样的成绩和一种给你刮目相看的感觉。 这得承认，互联网给了很多人音乐的梦想和机会。 终究会开，赶路的人不一定会来。我们曾经憧憬那片无名的大海，原来是叫所爱隔山海。雨躲进孤单的站台，熄灭最后一丝的等待。就算眉目深重，别忘抬头望天空。傻瓜，别让眼泪乖乖流。终于，你我的爱埋葬在哭泣的站台。有过海，再想不起来，就让你我的爱埋葬在哭泣的站台，再崩溃也会被列车掩盖。雨进孤单的站台，熄灭最后一丝的等待。就算眉目深重，别忘抬头望天空。傻瓜，别让眼泪乖乖流。终于，你我的爱埋葬在哭泣的站台。有过海，再想不起来，就让你我的爱埋葬在哭泣的站台，再崩溃也会被列车掩盖。终于，你我的站在穿越了人海，青山已不在，就让你我的爱埋葬在绝望的站台，再崩溃也会被列车掩盖。 如果不是很苛刻的去评价的话，这首歌还行， 能听得过。但是你如果真的想作为一首能够流传的很久的一首经典曲目，它还差一些。 注定不会，这就是流行的一首歌。注定呢，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大家对这个旋律会比较的热度或者敏感。就像之前流行的这一首，对账一下。 你说每次下雨后，你都想要带几兜，数数颜色，看看绝了。 所以在王小帅的哭泣站台之后，跟了一首歌叫气象站台，也是之前短视频的平台上面比较火的一首歌啊，就听听乐吧。 现在北京天气还是挺稳定的，一股冷空气刮过之后，这两天觉得白天温度有所回升。 对啊，然后就是天也那么蓝，然后 阳光那么暖。 对啊，然后呢火锅也那么暖， 心情也特别好，年末到来了， 然后又到周四了，明天就是周五啦。 明天是周五啦， 明天是周五啦， 哎呀，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是周五啦， 明天是周五啦，明天就是周五啦，哎， 明天是周五啦，是个华丽丽的日子呀。 没想到吧？ 真的蛮意外。不过我为什么听了几遍之后，突然觉得这个音色跟我有点相像？ 对，你们就是一种类型的。 天 哪！就是、快乐的天使这种。 我什么时候睡着录的这首歌？ 哎，而且你今天穿的一件这种绿色的衣服，前面还有一个挂了一个粉色的口罩。 对，这不是 紫色的口罩？对， 这12月份了是吧？绿色的树。 对， 啊、 就很适合。 红色的这个 搭着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这个红色的背景墙， 怎么样？ 这真的很像一棵树。 我要戴一个红色的帽子，再戴个胡子， 哎， 就够了。 好嘞，好嘞。行了行了，我们今天这个不光是要听一些这种接地气的，或者说大家常常会听到的作品，我们要推荐呢可能需要我们啊走进殿堂去欣赏的艺术作品，比如说普契尼最妙趣横生的喜歌剧的杰作啊，当中有一曲那个我亲爱的爸爸啊，就真的 我没有巴比洛卡罗，就会这一句， 你更像一棵树了。 一棵会唱歌的树， 对，音乐树啊，这个其实会觉得这是经典的唱段，你看流传了这么久， 是， 这就是经典的作品了。 没错，到12月3号到4号这两天呢，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即将上演，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完美统一，所以邀请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意大利歌剧史上的典范之作《贾尼斯基基》。 说起上次去意大利有点遗憾，就是没有去庞贝， 所以有许嵩这首庞贝来替你怎么说呢，完成一个小小的遗憾， 对，一个想象的爱情故事， 应该还有机会我去看的。 静静看着你就好像没想过防卫，崩塌的瞬间我还攥着新鲜玫瑰，在掌纹中间划开一道诗与愿违，那些远去的事没有人会再提起，昨夜的梦里你面目难辨的无迹，我奋力说谎可惜被压住了声音，你说时间到了就要自省， 有天兜兜转转再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启程回到任务饱满清洁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你不要忘了我也在旁边。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下班快乐。 哎，这两个人其实放在一起也挺搭的。 对，这个搭档其实有点意外，因为他们当时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应该是宝藏歌手翻唱了一首叫刘凤瑶的一个代表曲目，叫《感官先生》，前面听上去很民谣，后面很惊艳。 就忘了吧，忘了吧，忘就忘了吧，忘了吧，容啊容易尴尬，那就放下吧，放下吧，放不放得下，放得下，继续走嘛，繁华总要上不上下不下，气氛真不真假不假，图个附庸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 也不过都是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幸好他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每盏灯我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走，我两个人也不嫌多。 下不下床，不真不真，假不假，图个富有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成了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散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心好大，没想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都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凑合，两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都没锁，一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等错过，两个人也不嫌多。 Ooh, 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那没工作，爱的越多越没把握，想过当个骗子说。像我这样性格，感叹两口管得够不够。 怎么样，我刚才给白洁小小的布置了一个任务 啊，请讲。 哎，能不能合唱一下这首歌啊？ 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 感官先生 啊。好嘞，试试看好不好？ 好嘞。 那我也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吧。 嗯，啊，说的 唱一下接下来的这首歌。 哪儿呢？ 看哪个难度更高啊。是吧，这个好了，互留了一个作业啊。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也算是很欢乐的一期。包括大家呢，其实也收到了我们的这个算是特别设置的图片。 对，对称日嘛，大家也是用了嘛，你们主持人也是讲究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评价。 是，好了 好了，对称日快乐啊， 放弃再聊这个话题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了。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拜拜。